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讲香港疫情嘅情况先，寻日咧就见到连续第二日咧就冇一啲嘅肺炎嘅不明源头嘅一啲嘅确诊个案啦。咁咧就见到有关嗰啲嘅措施。尋日都公布會有啲放寬我哋嘅抗疫措施，其中咧就而家限緊咧食飯就限四人一台嘅，咁嚟緊咧就話星期五開始咧就會放寬嘅，就可以去到六個人一台嘅。酒吧而家限兩人嘅，咁但係咧就每台可以去到四個人啦。堂食方面可以延長去到凌晨嘅兩點鐘，入座率咧就可以由五成咧增大去到75%嘅。咁但係限聚令呢樣嘢咧就維持翻四個人啦。咁呢就有翻一啲嘅抗疫措施嘅調動啦。咁另外咧亦都講到有啲新嘅方向添，尋日政府都提到。譬如話，而家啲臨時檢測中心嘅嚟緊，同埋可以整四個長設嘅檢測中心咧，亦都提到啦。喺內地嘅港人下個月開始，係咪可以俾佢哋嚟香港翻嚟香港嘅時候免檢疫咧？咁有啲咩方向提咗出嚟嘅？咁大家點睇？可以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呢個時候咪都可以諗一啲鬆翻啲嘅措施咧？咁大家講下你嘅睇法嘅。嗱，具體政策嘅方向係點咧？要請翻局長同我哋仔細講講啊。電話旁邊請嚟有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一齊傾下噶。早晨，局長。 早晨，葉冠霖。早晨， 不如先講下啲措施先。點解而家譬如食肆嗰方面，點解會有個放寬嘅諗法咧？ 因為大家瞭解到咧，由即係七月即係中開始咧，我哋都有個第三波。咁曾經咧就都係慢慢咧喺即係九月即係中旬下旬慢慢回穩。咁啊，十月初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少少反彈嘅跡象，但係咧亦都俾我哋咧係即係穩住下來啦。咁如果睇翻過去嗰香港咧本地啦嚇嗰兩個星期咧，其實就嗰個即係數字咧係都係有啲放緩嘅嚇。咁啊持續，同埋我哋睇就唔係話淨係一日半日啦，都係有持續有啲放緩。不過咧，我哋都睇到有啲零星嘅即係有啲嘅個案啦嚇。咁啊都係以輸入個案是為多的，咁而本地的個案咧都是比較那個數目咧係零星，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啲嘅源頭不明嘅，咁所以咧就都係可能仍然係有一啲傳播鏈，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咧就係可以咧係逐步調整翻一啲嘅措施，但係另外一方面咧都係要大家即係各自係好小心咯嚇，咁所以我哋喺唔同嘅處所，我哋檢視過。而家整體嘅情況啊，同埋嗰個風險咧，其實咧都就決定咧就係有一啲嘅放寬。咁呢個咧當然咧就係因為我哋亦都係一路咧過去喺十月初嘅時候咧有一啲嘅反彈咧，我哋都有一啲即係即時咧嘅措施，同埋咧係我哋亦都有信心咧，因為我哋一路咧係準備好咧係第四波嘅來臨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應對，同埋我哋嘅能力。所以亦都係好細緻化咁樣啦。例如好似喺酒吧、食環處咧，都係同佢哋咧係即係大家咧都係商討過多次咧，佢點樣喺例如呢啲嘅處所入邊咧，係將佢哋嗰啲嘅高危控制點咧，係將嗰個風險咧係減到最低。咁佢哋嘅反應咧都係熱烈嘅，即係話佢哋嘅反應咧都係好嘅，即係佢哋都係希望咧係能夠做好嗰啲防疫抗疫措施。但亦都希望咧係有生意做，咁所以咧，我哋喺政府咧係考慮整體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有我昨天嚇宣布嘅一啲嘅放寬措施咯。 好，嗱呢度有一個咧，就見有啲專家都提嘅，就係究竟一班人你覺得係圍埋一齊食嘢除口罩嚇嘅風險大啊，定係一群人？戴住口罩聚集嘅風險大咧，因為而家數字上就咧食嘢咧除口罩食有六個人可以一齊食，但如果大家戴住口罩聚集咧，四個人以上就唔俾噶啦。兩個點評嘅風險？ 嗱，當然咧，我哋除咗話睇風險之外咧，都要睇逐步啦，同埋要睇個必要性嘅。因為大家較早前即係我哋一路嗰個用一個張弛有度去關閉一啲處所，以至到係開放咧，其實都有強烈嘅聲音，大家覺得。都係要有翻一啲堂食啦，大家香港人好多都係出街食飯，咁當然咧食飯嘅時候咧就都係要飲食嘅時候咧都係要除戴口罩，咁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喺法例嗰度亦都寫咗咧，即係如果係非飲食嘅時間咧係應該要戴翻口罩，咁至於喺即係 户外的这个聚集呢，当然如果你说纯粹从个风险来讲呢，户内同埋户外呢，咁户外呢户内如果即係喺室内呢，如果佢嗰个空气流通呢係唔好嘅话呢，都係会有一定嘅风险嘅。咁但係呢整体嚟讲呢，我哋都唔想呢係有太多嘅人群聚集。咁呢个呢就係一個方面啦。咁如果我哋咧即係大幅咁樣去放寬咧，咁嗰個聚集咧亦都係會增加風險。第二咧就係大家睇到咧，我哋有一啲可能喺限聚令下邊都豁免有某一啲嘅活動嘅。最近豁免咗一啲嘅，好似即係旅行團啦，或者係較早前有啲即係婚禮嘅人數啊咁樣等等。咁呢啲咧其實咧都係喺一個係有管理，同埋咧係有即係有一個即係組織咧，佢好似話旅議會咁樣，佢都會係負責咧係去睇翻當我哋係有呢啲嘅豁免嘅時候咧，嗰、那個整體嗰個風險咧係要控制啦，同埋咧係要減到最低。咁呢啲都係全部係即係一啲即係有序嘅一啲嘅放寬啦。咁我哋其實會繼續睇嘅嚇，會繼續檢視嘅嚇整體嗰個情況。 即係計埋譬如你食肆咁，而家多咗就會入去嗰陣時要探熱啦。咁其實多咗呢一環加埋落去啦，整體嚟睇啦，係唔係都係喺食肆裏邊除低口罩食飯嘅風險，理論上應該高於喺街度聚集咧？專家就話你見到啲邏輯唔一致喎，因為而家始終限聚四人咯。 嗱，其實當然咧有唔同嘅風險嘅，但係如果我哋整體嚟睇咧，我唔同意話個邏輯唔一致咯，因為整體嚟睇咧，其實係要一個逐步。所以呢其實之前有好多人問點解放呢、這個唔放嗰個啊等等，咁其實呢我哋係不能夠同一時間放所有嘅嘢，咁呢個呢我哋就係要去睇邊一啲係可能係放先，邊一啲呢係放後。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喺例如好似喺運動放寬嘅時候呢，我哋都分好多個階段嘅。最初呢就係一啲例如好似係首先就放咗室外先啦，咁後來又放室內啦，咁可能最初嗰個運動呢就係有一啲係完全係冇接觸嘅運動啦，咁後來再睇定啲嘅時候啦，咁有啲對制嘅我哋都可以放寬啦，咁甚至乎最初放寬一啲好似表演咁樣就只係放寬一個演習啦，咁後來呢去到表演都可以，咁所以呢睇到呢我哋都係一步一步嘅。 嗱，大家點睇打嚟一齊傾嘅1872311 1872311，對於呢措施係嚟緊星期五有啲新嘅安排啦，你嘅睇法點呢？打嚟一齊傾下。繼續我哋嘉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嘅。頭先提到呢你就唔覺得個邏輯上唔一致啦，咁但係實行起上嚟會唔會有困難呢？舉一個例子，一班人六個人食飯，理論上他們不可以一起走，一定要，不如這樣吧，你先走吧，如果我們一起踏出個餐廳的時候，違反限聚令了已經。 其實呢我都留意到大家呢係有即係呢一個嘅問題嘅。咁一般嚟講呢，如果大家係如果係即係留意到話係一個即係聚集，有一個喺公眾地方同一個目的又有大家又有互動嘅一啲嘅聚集，當然呢個就係限聚令嘅嗰、那個其中一啲嘅即係要求啦，即係一啲嘅講法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喺日常生活呢，其實大家都係即係理性嘅嚇，咁亦都如果係即係真係有依個咁嘅情況，大家擔心，咁其實一般嚟講都好少話好多人一齊行嘅。其實如果正常嚟講， 咪食完飯一齊走都常見㗎，即係按道理一定要啊，不如你哋走先啦，我之後先走啦咁樣，即係咪一定要分開咧？梁生第一。 我諗大家即係都係從一個務實嘅做法啦，例如好似話我哋喺短信間係有一啲嘅即係人群喺度，又或者咧係我哋係排隊，咁其實咧我哋都係唔算咧係違反呢、這個即係限聚令嘅，咁我諗係從一個即係執法嘅角度咧，我哋都係會係即係都會係講道理嘅嚇。 講道理嘅話，會唔會限聚令鬆埋做六個人咁啊？大家耳明啊，大家 當然咧，我哋都會一路正如我所講啦，我哋一路會檢視翻嗰個整體嘅風險咧，然之後睇下作一啲嘅調整嘅。其實我哋喺今日冇作到個調整咧，係唔等於咧我哋係即係下一步咧係唔會作出一個調整。咁所以正如我所講咧，我哋睇嘅咧都係希望係逐步，同埋咧係唔會係全部放寬啦嚇。 好啦，嗱，頭先就講咗有關食肆嗰度啦，嗱，酒吧度都放嘅，就係兩個人放到四個人，咁就另外營業時間啦，就堂食嗰啲可以延長到凌晨兩點入座率都會鬆啲啊。呢部分我見今次好似特別著力啲啊，關唔關即係飲食業界對你哋嘅可能提嘅訴求啊大聲啲咁，所以都要回應翻佢哋咧？呢一環特別鬆得多啲嘅，好似。 其實我哋一路咧同佢哋咧係都有緊密嘅聯絡嘅，咁緊密嘅聯絡咧，例如我哋嘅專家都有去到有一啲嘅即係食肆啊，甚至乎酒吧啊，都去檢視翻佢哋嗰度咧有邊啲嘅高危控制點係要佢哋咧係去遵從，同埋咧係要佢哋去改善嘅。咁一路咧個反應咧都係大致上正面。咁當然我哋如果佢哋係能夠處理到一啲嘅高危嘅控制點嘅話，而我哋嘅疫情咧係亦都係穩定嘅話咧，我哋喺新常態底下，當然咧都係要即係時刻咁樣檢視個情況，同埋咧作出咧係適當嘅調整啦。咁明白嘅有好多大家都有唔同嘅聲音，但係我哋喺而家我哋嘅逐步嘅放寬咧，其實全部咧都係有條件嘅。大家留意到，雖然我哋話即係增加咗個人數啦、少量，同埋咧係將嗰個時間咧係再即係夜少少，但係咧我哋亦都係收緊翻咧，就話一啲針對性嘅情況啦，即係例如喺好似喺酒吧嗰度，大家都係好多時會行嚟行去啊，或者係企起身飲嘢唔戴口罩啊，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點咧，其實咧係高危嘅。咁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我哋就喺個法例嗰度收緊翻佢。咁而家咧就係當你起身嘅時候咧，就或者行嚟行去咧，就不能夠飲食嚇，同埋咧一定要戴翻口罩。咁所以我哋嚟緊咧，呢啲嘅措施咧，係你哋睇到咧，就係話可能有一啲嘅放寬，但係另外有一方面咧，就係要針對性啦。 好啦，另外我見尋日咧都提到一啲其他方向嘅，不如再逐點就講講啦。其中檢測中心嗰度而家啲臨時嘅檢測中心嘅，嚟緊係咪話諗住都喺四個地方都做個長期嘅社區檢測中心？ 是冇錯嘅，我哋其實而家咧就一路咧係計劃緊咧，就喺香港九龍新界咧有四個區咧係都會係擺呢、這個即係一嘅檢測中心。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基於第一，我哋做咗嗰、那個普及社區檢測之後啦，同埋咧我哋今次喺十月初有一個小型反彈嘅時候咧，我哋即刻係有四個臨時檢測中心。之後咧嗰、那個反應，同埋咧我哋睇下一步我哋整體嗰個發展嘅。咁大家留意到行政長官都有講到主要係兩個方向啦，一就係話將來如果我哋能夠係跨境嘅即係活動咧，係恢復啦，或者係旅遊氣泡啦，呢啲咧，大家都係需要咧係有一個嘅檢測嘅。咁嗰度咧，亦都係可以係一啲作一個係收費嘅，係市民自付嘅一個檢測。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我哋如果係好似有臨時係有一啲嘅爆發嘅時候咧，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咧喺嗰度咧係作出咧係俾市民去做檢測啦，又或者咧。市民如果是好想係即係有擔心嘅時候咧，好似上一次咁樣啦，佢都可以去檢測。咁呢個當然就呢四個咧，只係一個即係一個方便市民嘅一個做法。咁而咧醫管局佢哋嗰46個嘅即係派津嘅點咧，其實都一路咧係優化緊佢哋嘅。無論是診所的數目啦，以至到是收津派津的時間啦，等等，這些呢都是一路在即全香港呢有的。 Okay， 我想問一下，其中一個呢就是第日如果有跨境活動的時候就可以給市民付費去到做檢測啦。按道理是不是應該會便宜過私人做的？因為可能有部分的一些行政的費用、檢測的費用，可能政府某程度上都會吸納了，即只是給化驗那部分的市民給的錢，還是怎樣的想法？ 當然咧，我哋都希望咧係即係嗰個價錢咧係能夠係去喺一個唔係太高嘅一個水平咧，令到市民咧係可以接受嘅。咁我諗呢、這個都係我哋希望能夠做到啦。政府咧亦都係喺無論喺場地啊，以至到係喺我哋嗰、那個即係、整體嘅去即係喺個整體個流程啊，嗰度咧亦都係會即係盡量咧係便利啦嚇、啊，令到咧係嗰個即係整體無論市民亦都係便利，個價錢咧亦都係希望咧，我哋而家唔知道個價錢嘅、 okay. ， 因為都係要去大家要去 bid 嘅 嚇。但個地點會唔會變嘅？因為而家我見臨時嗰啲就話喺灣仔、葵青、九龍城、油尖旺啦，咁就唔係好對翻即係港島、九龍、新界東、新界西，係咪會有啲新嘅站啊？定係用翻呢四個定點嘅啫？ 會有機會，我哋而家嗰個地點咧係即係未確定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係港島區一個啦，九龍區一個啦，新界東同埋新界西咧各一個咁樣。咁當然喺揀選地點嗰度咧都係需要係即係盡量係揾一啲地點咧，都係便利市民噶啦嚇。 另一個建題嘅方向咧，就係俾一啲喺內地嘅港人啊，就話可能喺下個月嘅時候就諗可以俾佢哋免檢疫咧翻嚟香港啦。這個又講多少少你個諗法點？ 係因為咧而家我哋都係如果係即係進入新常態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大家嘅生活咧都要恢復。咁我諗跨境嘅活動咧，其實都係其中即係一項，大家聽到市民都有依個訴求啦嚇。出行其他地方亦都係有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喺呢個新常態底下，同埋一個疫情嘅情況咧，當然係如果從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都係要評估風險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內地啦嚇，廣東省啊咁，其實咧佢哋嘅風險咧係非常非常之低，佢哋疫情咧控制得係好好嘅，好多天咧係都冇一個即係本地嘅確診嘅個案。咁喺我哋嘅法律框架底下咧，其實咧都有一個第二類別嘅，即係如果係嗰啲嘅地方，大家睇到我哋係唔同嘅地方咧，我都對有風險評估。咁如果係一個第二類別嘅地方嘅話咧，其實佢嘅風險咧係極低嘅嚇。咁如果佢尤其是佢又有咗一個陰性嘅檢測，嚟到香港嘅話咧，其實就係唔需要係有可以豁免咗嗰個14天嘅檢疫咯。 咁呢個聽你諗法咪長諗都希望闊啲嘅，即係唔止內地嘅，即係只有啲低風險地方就可以俾佢入嚟免檢測噶啦。 係啊，呢、這個當然我哋一定都係要即係好似我哋任何嘅放寬措施啦嚇，都係要有序咁做嘅。咁當然我諗長遠嘅一個方向咧，如果係有一啲嘅地方佢係變咗係個風險係極低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是、都係可以係咁樣做嘅，即係可以係擺落第二個類別。但係呢個咧亦都係不能夠同一時間咧係一齊做啦，我哋一定係要逐步同埋咧係都係要去一路檢視翻做咗之後跟住嗰個情況係點，然之後先再作下一步打算。 好啦，另一個都想講埋就係有關機場嗰度咧，就話開始試用一個快速嘅測試嘅，就係、是、另一種嘅，係咪另一種方式嚟？呢個有咩分別嘅？同用緊嗰啲？ 而家咧其實好多嘅即係我諗嘅實驗室啊，或者好多科學家啊，甚至乎世界各地嘅機場，其實佢哋都係喺度嘗試咧，去睇下咧呢啲嘅快速測試咧，係咪能夠有用啦，同埋咧係可以咧便利到即係整體咧喺過關嘅時候咧嗰個時間啊，或者係如果喺機場即係到港嘅時候咧，好似而家咧我哋要去做核酸檢測咧，其實咧市民係都係需要即係逗留喺機場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大勢嚟嘅。咁對我哋嚟講，當然咧係一個如果係有準成、準確同埋咧係有效嘅有嗰個敏感度係足夠嘅一個快速測試咧，我哋當然係歡迎嘅。即係呢啲新嘅技術咧，其實咧係可以咧係幫到手嚇。咁我哋而家以個時間咧係做呢啲核酸檢測咧，係當然係一個金標準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係長久咧，我哋慢慢恢復翻嘅人流嘅時候咧，這個咧亦都係

故事细味， 朗平佢系一代人嘅梦想，而最后实现咗出嚟，就令到好多中国人都好怀念。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中国开放之后咧，中国人都系期望将自尊亦要站立起来，而女排当年系能够站上世界之巅咧，带俾好多中国人嘅一种嘅民族嘅自尊同自信。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2020年10月28号周五起，食肆最多可六人一台，食肆酒吧可营业至凌晨二时。 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成员何恩乐及陈慧贤被捕。 港大校委会议决委任申作军及龚鹏为副校长。 美国再对台军售，坐台加强防卫，北京坚决反对。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緊咧，社交距離嘅措施有啲改動啊！禮拜五開始啦，喺食肆度食嘢啊，而家就限四人一台啦，嚟緊就會放寬到六人一台啦。另外咧，就酒吧就兩個人一台，放寬到四個人一台嘅。堂食嘅時間可以延長到凌晨兩點，入座率咧，食肆入座率就可以由五成咧增加到七成半嘅。不過限聚令咧就維持翻四個人。大家點睇呢啲措施？打嚟講啊，1872311。另外，政府提啲新嘅方向啦，譬如係咪做一啲長期嘅檢測中心咧？政府諗緊嘅。另外就係內地嘅港人翻嚟香港，下個月係咪可以免檢疫咧？咁都係講緊嘅。咁大家可以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嗱，放寬翻食肆方面嘅限制，咁飲食界點睇咧？請嚟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一齊傾下噶。早晨，黃家和。 早晨，早晨。 係啊，放鬆翻啲，點睇啊？呢個？ 咁梗係好事啦！咁如果我哋歡迎政府作呢一個放寬嘅措施嘅，由四人放到六人一台嘅話，咁其實咧就對有部分嘅食肆，特別係酒樓啦，咁嗰個得益就明顯啲嘅。因為以往嚟講，大家都知咧，如果一家四口以上嘅話，譬如話有五六人嘅話，咁都要分兩台坐咧，咁變咗就有好多啲家庭咧就寧願即係唔去飲茶，唔去即係晚間消費啊咁樣。咁所以如果而家放寬咗到六人一台嘅話咧，咁啲酒樓肯定咧亦都多咗一啲家庭客啦，同埋啲朋友間嘅聚會啊咁樣。咁我哋對呢個措施而家放寬嘅話，亦都睇到未來呢一個星期咧嗰個生意相信都有10-15% 嘅升幅嘅。 另外就嚟緊就萬聖節喎，會唔會對邊一某啲食肆啊，或者酒吧你更加有幫到手咧嗰啲啊？ 如果係萬聖節期間嘅話，其實對酒吧嗰、那個收益咧就明顯係會上升噶啦。咁過往嚟講，如果係每逢萬聖節咧，其實嗰個生意比平時往日都多三四成。咁甚至有啲多成倍都有嘅，咁而家即係仍然係有一個限聚嘅要求啦，咁但係咧就已經放寬到四人啦，咁同埋可以營業到兩點鐘，咁雖然營業到兩點鐘，似乎咧就仲未足夠嘅，如果對一啲夜蒲嘅人士嚟講啦，咁但係咧，如果放寬多過兩個鐘頭嘅話咧，咁我相信對酒吧嘅行業啦，同埋酒吧加埋一啲餐廳嘅行業咧，咁嗰個生意都會有最少都25%以上嘅升幅嘅，咁即係當然未來嘅話，我哋都要睇下政府究竟會唔會進一步放寬啦。咁如果嚟緊呢個即係呢個星期啦，如果到11月5日之前，我哋仍然係錄得本地零確診嘅話咧，我相信政府都審視過個風險程度之後，亦都有機會再放寬嗰個人數嘅上限啦。 下一步你想嗌幾多啊？而家六人啦。嚟緊禮拜五。 當然啦，如果以酒席嚟講嘅話，或者一啲婚宴嘅場所，咁最好就一圍12人嘅話，呢個最理想啦。咁但係我相信政府咧喺呢個時刻，未必會咁容易係放鬆曬 到十二人嘅。 嗯， 咁佢都会按部就班，有秩序咁样吓，由六个人可能会放宽到八个人，然后十个或者十二个咁样。咁呢个可能系需要多两三个星期嘅时间去观察同埋去体验咯。咁但系咧，我所睇到嘅，因为每踏入十一月、十二月嘅話，咁其實香港嘅餐飲業咧係全年之中最旺嘅兩個月啦。特別係喺十二月份嘅話咧，大家都知啦，聖誕之前嘅話，咁其實好多活動啊，甚至擺酒席啊之類啊咁樣，咁其實喺我哋嚟講嘅話，全年係最重要嘅。咁可以睇到每年呢兩個月咧，咁其實都可以做到超過200亿元嘅生意嘅。咁但係而家目前嚟睇嘅話，雖然嗰個放寬由四個人到六個人啊入座，亦都係可以放寬到75%啦。但係我哋估計咧，整體嗰個生意都係會有大概兩成嘅跌幅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睇到，因為亦都冇暫時咧冇咗內地嘅遊客啦。咁同埋一啲家庭嘅客咧，咁始終而家有部分嘅人士亦都習慣咗喺屋企食飯，咁同埋亦都有買外賣啊咁樣，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仍然有有大概兩成到嘅跌幅嘅。咁當然我希望可以睇到政府進一步放寬嗰個限聚嘅話咧，咁亦都係會刺激到個經濟啦。咁而家餐飲業同旅遊業啊，同埋零售啊咁樣，其實都有好多一啲互相行業之間嘅活動嘅配套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係可以趁啲未來呢兩個月咧，就盡力去做多啲宣傳啊，或者喺嗰個防疫嗰度做好啲咯。 嗱，記得政府就放翻即係每圍限食肆嗰度啦，四人放到六人啦，但係限聚令呢樣嘢咧，而家都仲係維持四人嘅。你點睇政府呢個安排，算唔算厚待咗飲食業界？你都之前講咗咁耐，呢環特別鬆俾你先啊。 如果話厚待餐飲業界嘅話，可以咁樣睇啦，因為每一間食肆而家絕大部分嘅喺嗰個防疫同抗疫嗰個工序嗰度咧，其實我哋都做足好多功夫嘅。咁而譬如話喺而家街上面啊，或者喺一啲旅遊點啊，或者甚至去到露營嘅地方咁樣，咁亦都即係唔係話喺嗰個抗疫嗰、那個情況咧？我所睇到嘅亦有少少嘅即係唔係話已經冇提高咁高嘅警覺性。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可以分開兩邊去睇咯。一個就係我哋喺個餐飲嘅處所裏面其實係做足嗰個防疫嘅工作。咁當然，如果市民係可以做足防疫嘅工作，譬如而家仍然有嗰個人與人之間或者四人之間嘅一啲距離啊，或者戴口罩啊之類咁樣。咁近日嚟講嘅話，我亦都睇到咧一啲行山嘅人士都冇戴口罩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可能有違反咗嗰、那個限聚嘅要求嘅。咁所以喺、那個、 行山唔係做運動嘅應該當。 佢如果 有郊野公園範圍，應該好似 如果你係運動嘅，咁當然係冇問題啦。但係有啲唔係或者係運動噶嘛，有啲只係幾個人一齊，大家喺度坐喺度傾下偈啊咁之類嗰啲咁樣。咁呢邊已經唔係話一個運動型嘅活動嘅。 郊野公園範圍咧，佢啊嗰啲關唔關事？ 係咁，當然係嘅。 咁總之就你哋做得足啦，你意思就所以值得係放你先嘅係嘛？ 我覺得應該即係可以咁樣解釋咯。 OK 好嘛，多謝你先，黃家和傾咗先，多謝曬你啊！講到飲食業界點睇今次啊，鬆翻啲四人嘅一台放鬆到六人嘅。黄家和就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啊，听下听众嘅声音先。有啊，吴小姐啊，吴小姐你好， 系你好， 早晨，吴小姐，请讲。 系，不如听翻电话呢度啊，我哋直接听紧噶啦，电视嗰啲声可能会慢少少 啊。电视细声啲吓。 系啦，直接喺电话同我哋倾，好多听众听紧嘅都系。吴小姐点睇？ 系早晨啊，主持。 系。唔系细声啲电视，唔好听电视，喺电话声直接同我讲，因为而家出紧街嘅，而家会有延误啊，变咗反而。好，请讲，吴小姐。 早晨啊，吴小姐。 系你好，请讲。 我系吴小姐。 系，请讲，请讲。 OK， 系啊，头先咧就即系睇见阿局长咧，陈肇始局长咧，佢对呢个新嗰、那个个措施咧解释咧，真系好令人费解嘅。 嗯。 头先好似你譬如话六个人去食饭，咁食完饭系咪要分批走咧？咁系咪？呢个真系好真实嘅问题出现啦。咁同埋我就觉得呢个四人犯罪令咧，如果佢政府真系实行咧，应该咧成街好多警察去睇下有冇人犯呢个犯罪令咯。但我见唔到、啊。 嗯。 吓，通街都好多人噶、哦，尤其是假期。 嗯。 喺翻放工啊，啲铁路咧。遲到咧，成八分鐘、十分鐘一班車，車廂裏邊逼到不得了。 嗯， 咁呢啲如果你真係抗疫嘅，你冇理由俾個即係車廂咁多人噶嘛，俾佢哋減少啲班次噶嘛，巴士啊、車廂減少班次，街上邊都好多人。我唯一喺邊度見到警方用四人犯罪令執法咧，就係、是、網上號召嘅行動咧，佢就嚟啦。 嗯。 咁、啊、我嚟好似應付網上號召行動同埋泛民擺街站啊，咁佢就有用四人限聚令啦、 嗯。 其他我見唔到用呢個四人限聚令去規範嚟到抗疫咯。 嗯嗯、 即係好明顯啊呢、這個。咁、 嗯、 我覺得你唔應該呢個四人限聚令繼續咁樣落去咧，其實個目的大家真係有目共睹。咁、嗯、你咁樣好似即係愚弄緊喺度啲市民囉。 嗯嗯 我覺得即係係點解會咁樣呢？點解個政府會係咁樣呢？你四人限聚令如果真係實行呢，我真係喺街見唔到有警察去執行呢樣嘢囉。 OK， 好多謝曬吳小姐，傾到你先，多謝曬你，明白你嘅意思啦。都係關注到今次嗰個政策係咪一致性嘅嗱？呢度又不如咁啦，請個專家傾下先啦。有個係政府專家組成員之一啦，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喺電話旁邊噶。早晨，許教授。 早晨你好。 系啦，六人可以食饭，但系限聚咧就限四人嘅，点睇呢一招啊？ 呢部分事实上系有啲唔平衡嘅，即系好多公众同埋传媒都系有啲质疑呢方面。 嗯。 咁事实上就我就觉得应该系一致、就是，就系即系个市民嗰个接受嘅，亦都唔会俾佢搞乱咯。 嗯。 因为始终你喺门口又系只可以四位入到去，六位又冇事。 嗯。 食完饭出到嚟又系限翻四位。咁、 嗯、 就有啲係即係好唔平衡啲咯。 嗯，不如同你講啦，少少作為專家啦，你點睇咧？一群人聚埋一齊，唔戴口罩食嘢嘅風險高啊，定係戴住口罩喺街度聚集嘅風險高咧？傳播方面， 如果你六個人喺餐廳裏面除咗口罩食嘢傾偈，你個風險一定係高過喺門口有四個人戴咗口罩， 嗯， 喺度等位。 嗯嗯。政府成日講話，唔同嘅，因為你喺街外邊咧就冇人控制嘅，喺餐廳嗰度起碼入去要探過熱啊，另外有啲酒精搓水液俾你啊，咁樣加埋呢啲控制嘅因素落去啦，邊風險高咧？户外聚集定係室內食嘢咧？清埋啦，加埋。 室內始終你個空氣都冇咁流通噶嘛，咁、 嗯、 你事實上你係度咗體温咁，但係就你相對嘅室內空氣係冇户外咁流通添啦。 嗯嗯。所以稱埋呢一環落去，你都仲係覺得應該係室內食嘢嘅風險高啲啦，係咪？ 相對上就係啦，所以應該係個數目應該係一致，就比較啲市民就唔會搞亂咯。 嗯嗯嗯，咁呢一樣嘢，政府有冇問你的意見嘅呢、這個 人？通常開會我哋係傾原則之後點樣執行落實嗰啲細節咧，就係、是、官員自己決定嘅，唔關我哋事。 嗯嗯，咁呢个最近有冇倾过呢啲原则？还是啲原则已经讲咗好耐啦，不嬲都倾完噶啦，呢部分已经 原则讲咗，但系你而家你讲紧四人六个嗰啲唔关我哋事。 嗯嗯，即系你都觉得应该系要睇齐先至合理啦呢、這个，还是应该仲紧啲添咧？其实看到你应该室内嗰个人数应该紧于户外限聚，反而先至称翻个风险平衡翻咧会。 哦，咁都唔係嘅。如果你而家趁嗰個疫情緩和，你成日放鬆嗰個酒樓食肆個人數，咁呢個都係合理嘅。 嗯。 咁但係即係同一時間，你要方便啲市民啊嘛，佢要六個一齊出嚟食。咁你出咗門口又唔可以話突然間行翻佢四位啊嘛。 嗯嗯嗯。OK， 好嗱，呢個咧就有關食肆嗰個人數啦，每台。咁而家仲有啲方向做緊嘅，譬如酒吧就兩人放到四人一台。堂食就延長到凌晨兩點，入座率由五成升到七成半，呢啲又點睇咧？啲 哦，而家疫情相對緩和咧，就做一個少少嘅放鬆，這個都係應該嘅。不過酒吧嗰度就要先係小心啦，因為佢而家又話有翻呢個現場表演啊嗰啲啦。 嗯。 咁所以嗰啲樂手樂師咧，就最好係喺台上喺個表演區嗰度表演，就唔好逐台喺逐台咁樣去表演咯。 嗯嗯， 因为你睇到第二波好多嗰啲非籍嘅歌手同埋乐师咧，都系受感染。因为如果你喺台侧边嗰度唱咧，又要大声唱噶嘛，有音乐背景，咁你始终都系会有啲飞沫可以喷到出嚟。 而家系咪佢都有个要求，就表演者要戴口罩，表演者同顾客之间需要设有隔板，表演者喺表演前后都不得与顾客接触同交谈或者交谈。呢、這个会唔会听落又隔得清楚啲啊？都会。 系最紧要跟到咯，啊， okay. 最紧要就唔好好似即系以前就系佢啲乐队可以系一路行一路咁样唱，咪喺台与台之间咁样，咁、呢个相对个风险就高啲咯。 但现实上有啲即系有表演地方嘅啲食肆咧，其实或者酒吧咧，个位置都唔大噶，都有啲几细下噶，都好密噶呢啲，系咪有口罩有隔板就稳阵噶啦？嗰啲都定系都仲有风险啊？如果太细紧密嘅空间里边。 有口罩有啲膠板擋一擋咧，都有啲保護作用嘅。你即係最近嗰啲管弦樂團都係即係每個樂手之間都係用咗啲膠板去擋啫。 嗯，咁所以只要守翻呢個規矩都穩陣嘅，清落就呢一環啦。 你放鬆咗咪睇下十四日內有冇啲相關嘅爆發咯。如果冇嘅話，咪冇事。如果有相關爆發，可能又會收翻緊。 嗯嗯，好。另外咧，政府仲有啲新嘅措施都谂紧，我想都同阿许树昌教授又倾下噶。嗱，其中有关检测中心咧，政府就话谂住，不如做四个长设嘅检测中心啦。一方面有疫症嘅时候帮大家验啦，另外就可以俾香港人啊，若果第日要做一啲跨境活动嘅时候需要验嘅时候，可以自费去验嘅。呢啲方向你点睇咧？ 呢个都系好主意嚟嘅。你有啲场地系即系。經常可以提供到呢方面嘅服務咧，咁對啲市民嚟講就係方便好多。 嗯嗯，但係佢而家設四個點嘅，呢、這個你點睇啊？呢、這個應該點樣平衡咧？呢、這個 你初步係擺住四個閘嘅啫。咁而家因為香港本身嗰個疫症個數量唔係好高啦，你唔需要開太多嘅。 嗯嗯， 咁到你真係準備通關啦，咁到時又睇下啲市民係去私家嗰度做測試啊，定係喺邊度做？咁就到時又再可以調節嘅啫。 嗯嗯嗯，政府另一个谂紧嘅方向啦，就讲紧啊，系唔系做一个强制检测咧？咁而家一路都话为强制检测咧，就定紧一啲法律基础嘅强制检测，你又点睇啊，教授？ 强制检测，我谂有几个情况之下都系应该需要嘅。 嗯， 即系例如系嗱，而家嗰啲高危国家喺海外嚟嗰啲一定强制啦，唔使谂啦。 嗯。 咁另外就系如果譬如系爆发嘅时候，某啲群组系特别高危嘅，譬如当时。之前嘅的士司機群組曾經係比較高危嘅嘛， 嗯， 咁另外有個印容中轉站宿舍啊，另外葵青貨櫃碼頭啊，如果當時有一個機制係強制咧，你又可以好迅速咁樣幫一大班人係好短時間係驗到，就唔會俾佢哋喺社區嗰度繼續遊走咯。咁另外就係有啲如果佢係高危地區咯，譬如當時係慈雲山曾經係一個高危區，好多大廈都有疫症爆發嘅，咁你亦都可以係盡快喺個區做啦。如果當時你有強制呢個措施。 嗯， 咁另外就系如果佢有呼吸道症状，佢睇咗医生，医生都认为佢系应该需要验，但系佢又拒绝验嘅，咁呢个又可以由公共卫生局度又系应该要验嘅。 嗯，我听过有啲讲法，啲医生担心会唔会影响个医患关系咧？即系有啲人，哎，我好唔中意验嘅，就索性，哎，我索性唔睇医生啦，咁自己买啲成药食嗰啲，惊唔惊嗰啲？ 你而家讲紧系应付紧一个冠状病毒嘅大流行嘛，你有个公共卫生嘅责任噶嘛。 嗯。 咁你可以将个波俾翻卫生署噶，我就系负责，我怀疑佢有可能系有新型冠状病毒， 嗯、 我系派咗个检测包俾佢。咁你咪通知翻卫生署，卫生署去跟进究竟呢个人有冇交？ 嗯嗯， OK， 好。嗱，另一個咧又想都同教授傾一傾嘅，有關機場嗰度，而家就話試用個快速測試嘅。我想問下教授，你掌唔掌握嗰啲測試嘅分別喺邊度啊？呢啲？ 嗰種測試咧就係、是、喺英國機場都係用緊嘅。 嗯。 就佢係一個短時間嘅測試，佢一條管咁，佢會係一個固定嘅温度咧，都可以將嗰啲部分嗰啲 DNA 係抽出嚟。就認嗰個病毒八個位，咁喺倫敦就而家做緊嘅。咁香港而家佢係試緊有間公司提供嘅呢一類嘅測試，睇下同呢個核酸做一個比拼，睇睇係咪可靠。 點樣採樣啊？呢、這個頭先有條管咗佢， 唔係你都係跟翻正常咁樣採樣，只不過你用另外一個方法去，即係你唔使送去嗰個實驗室，佢喺佢有啲儀器係簡單啲嘅儀器係可以快啲同你度出嚟。 即係都係深喉唾液嘅，其實係係咪啊？定係 可以深喉唾液都可以用呢個鼻腔啊，或者係咽喉。 嗯，其實快幾多啊？比起傳統嗰啲，如果兩個比嘅話，時間上 呢一隻就佢喺睇啲文件睇就話半個鐘至一個鐘內都搞掂嘅咯。 OK， 而家咧，而家其實幾多啊？而家大概 而家你送去實驗室，譬如喺醫院裏邊，我哋嗰啲樣本送咗去實驗室兩三個鐘嘅啫。 即係淨係連埋運輸時間兩三個鐘，定係淨係驗咗兩三？ 未計啊，因為佢仲要時間係將佢喺實驗室，佢要將嗰個病毒嗰啲基因係抽出嚟嘅，佢有啲、有啲步驟，咁變咗係個過程比較耐啲。 準確度有冇分別嘅？ 但而家要試過先知喎。 應 該就核酸係個金標準啦。咁呢啲方法始終佢都係會爭少少嘅，睇下你接受爭幾多咯。 英國嗰邊有冇啲經驗喺學術界嚟分享到嘅咧？ 有啲文獻就講到係個敏感度話去到成 98% 啊之類啦。 實際上都要 香港要做過先知係。 OK， 好，好咁，多謝曬許樹昌教授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翻呢啲資料啊。許樹昌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電話繼續1872311，9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嘅。對於政府嘅一啲抗疫措施嘅新安排點睇？睇你一齊傾啊。 報完畢。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已经宣布解散香港分部的学生动员，五期前召集人钟汉林和前成员何欣乐和陈慧贤继七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拘捕之后，昨日再度被捕。警方说三个人涉嫌自今年九月在网上社交平台发表有关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内容，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1条。協助鍾漢林的居英港人組織 Friends of Hong Kong 說，鍾漢林昨日早上計劃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希望尋求政治庇護，但是領事館未有開門。他到對面的聖約翰大廈一間咖啡店等候，期間被捕。根據報導，鍾漢林被捕之後，有四個人在昨日下午亦都是計劃進入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庇護，不果官方就回覆說現階段並沒有任何資訊可以提供。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宣布這個星期五起將食肆人數由四個人一台放寬到六個人，酒吧和夜店就由兩個人一台放寬到四個人，營業時間亦都延長到凌晨1:59。酒吧業界歡迎措施，認為剛好趁週末萬聖節追翻生意。不過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食肆人數放寬之後明顯與禁聚令有衝突，執行上亦都有困難，例如六個人共坐一台，走出餐廳之後就要分開行，直言不符合邏輯。《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布，下個月起會率先安排在內地的香港居民可以在通過檢測之後豁免14日檢疫返港，但由於現時只有深圳灣和港珠澳大橋兩個口岸開放，故此實施初期會有配額，而且折返內地的時候仍然需要接受內地14日檢疫，這一項形同單邊健康碼的措施令到滯留內地的港人回家有期。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下星期二啟程到北京訪問三日，出席與港澳辦以及相關部委的協調會議。據了解，他此行將獲高規格接待，除了會拜會五六個部委，包括法改委、港澳辦、衛生部和商務部等，亦都有機會獲得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親自接見。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旅发局动用500万元推动想你游香港计划，昨日起陆续公布旅行团的行程。除了港人去惯去熟的山顶、中环摩天轮、星光大道，部分旅行团行程还有参观本地口罩厂。有旅游业界工会认为，旅行团的景点多数在市区，对于港人来讲吸引力不大，平时翻工日日都见到。报道又说，由旅行社提供的本地旅行团，其旅游保险赔偿并没有写明是否包括新型肺炎。记者以顾客身份致电其中两间旅行社查询，两间旅行社都表明不包括新型肺炎。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汇丰控股上季拨备意外转跌，令到季度业绩远胜于市场预期，同时预告考虑明年就2020年度派发一次较为保守的股息，重现市场对恢复派息的憧憬。另外，集团财务总监邵伟信指，连同合约员工今年头九个月已经裁减大约6000人，预期全年流失接近10000人。管理层多次未问到裁员计划，邵伟信强调并没有设立具体目标。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港疫情只是稍微缓和，随着本地游开展，食肆酒吧的人流增加，不少市民又出现抗疫疲劳，都足以令到疫情随时反弹。当局下个月容许内地港人和新加坡的旅客免检疫入境，但是病毒有潜伏期，更加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可以考虑强制入境人士下载疫情追踪的流动应用程式，一旦确诊以便即时追踪。经济日报社评。 成報社論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計劃設立4個較長期的社區檢測中心，以便日後經健康碼或者航空旅遊氣泡出行，再顯佢專門搞大白象工程。社論話，旅遊唔係必需品，唔能夠以過多嘅公帑去資助。私人化驗所如果認為有利可圖，自然會降低收費。而葵青地區健康中心開放到而家，使用率奇低。點解檢測中心唔能夠拼合喺目前嘅公立普通科門診之內？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嘅社論就講到，港府下個月會先讓內地港人免14日檢疫翻香港，咁往後將會有秩序恢復兩地嘅往來，咁但係只適用於內地，未包括澳門。咁社論認為呢個做法並不合理。因为澳门是全球控疫最成功的地区前列，而病例已经是绝迹多时，进港人士只要检测属于阴性，应该同样都可以获得豁免隔离，政府适宜是尽快放宽有关限制。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说，中国金融科技巨头昨日正式在香港公开招股，集资至少344亿美元。社评说，香港能够接连参与超大招股集资，得益于港交所大胆改革上市制度，拥抱创新科技革命。香港要把握战略机遇，进一步大胆改革创新，做好国家国际集资中心，稳固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文汇报社评。 日直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将军澳道来回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方向封咗快线噶，咁反方向去观塘方向咧，就慢线咧，睇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将军澳道咯，入将军澳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反方向去翻观塘道，虽然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封咗快线噶，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将军澳道出翻观塘道啦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好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吐露港公路支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支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马料水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 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过了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是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道挤塞，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吓，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系、是、多咗一点点新主持同新配搭啦。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同沈达源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在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不同的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的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2020年10月28号，周五起食肆最多可六人一台，食肆酒吧可营业至凌晨二时。 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成员何欣乐及陈慧贤被捕。 港大校委会议决委任申作军及龚鹏为副校长。 美国再对台军售，坐台加强防卫，北京坚决反对。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听下听众嘅电话先，1872311，1872311，讲紧政府一啲社交距离嘅措施啊。食饭方面啦，食肆就四人一台，礼拜五开始咧放宽到六人一台啦，限聚令就维持翻四个人嘅。打嚟讲，你睇法1872311有冯小姐啊，冯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冯小姐你好，请讲啊。 你好。我想讲咧，其实我听完晒咧，即系头先嗰个一个钟头咧，同埋啲措施咧，我觉得政府系为咗我哋嚟紧可能会开关嘅一个铺路咯。譬如果你睇四个区啦，半岛区啊、九龙区啊、新界东西区咧，你都会加设一个固定咗俾我哋市民去做检测嘅中心。咁即系好明显就系为咗开关一个铺路，同埋咧，你又喺呢个机场嗰度咧，会进行一个可能多个唔少于一个小时或者个半小时一个测试，你即时可以知道，咁你就变咗可以增加咗，即系大家去旅游嗰、那个，因为测试要时间72小时又好，24小时都好，系一个太长嘅时间测试啦，即系未必负担得起嗰个时间去旅行啊嘛。咁另外我又睇翻，如果你話你要放寬嗰個户外嗰個四人咧，我認為唔好放寬啊。原因你有好多市民都打上嚟話，好多人食煙啊，都會除低嘅口罩。其實我喺屋企嘅附近，我成日都會見到。你四五個人都圍住個垃圾桶，跟住你又冇開個口罩食煙又講嘢。 唔得嘅呢啲，食煙唔包啊。 係唔得噶。咁但係咧。我都可以讲啦，我可以庆幸咁。我琴日落街，我因为我准备要出街啦。我每逢而家呢个星期，其实喺呢个疫情之下，我每个星期都系出一次街嘅。咁我琴日一出街，我就见到系有警察去叉住嗰五个人。我第一时间个感觉就好开心咯。咁、可能有啲市民见唔到，但我好庆幸，我琴日一落街我就见到啦。咁、我又觉得之前话冇做嘢嗰啲，咁俾我见到我又觉得 OK 咯。咁至于你话 在街外你要放宽多过四个人，我认为不好了。我想你等到有疫苗你先后放松。 咁食肆有冇松呢？譬如专家讲就睇齐先合理，不如食肆都唔好喐咁，系咪啫？ 你话睇齐，咁我想问啦，做一个好简单嘅实验，你六个人真系入咗去食嘢，咁你出嚟你都唔会六个人平排咁走出去出边噶，你都系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四个人啦。就算家庭，我都唔会六个人走出街跟住六个人围埋讲嘢噶，都系可能啊呢两个讲嘢啊，我哋行呢边啦，嗰四个人或者三个人咯。 OK， 好明白啊，冯小姐意见先啊，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好，跟住嚟再听下下位听众先，有黄生都等紧嘅，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黄生，请讲系。 系啦，琴日咧，郭嘉琪医生喺自由风嗰度讲过。訪問啦，都講過話如果強制驗嘅話，對醫生同病人嘅關係有問題啦。 嗯， 講到話即係話呢啲規定要而家就話要檢驗，遲啲就話規定你要做手術，又要做呢樣做嗰樣，搞到啲病人唔敢嚟睇醫生。 嗱 喺呢一點，我覺得有啲問題嘅。 嗯， 如果個病人基本上佢係驚咗做檢驗唔嚟睇你嘅話，佢有病冇病都好，都唔會嚟睇你。咁即係同喺出邊啲人一樣啫嘛。但係如果佢肯嚟嘅話，佢預咗嚟睇你，有乜問題呢？ 嗯。 仲有就係，如果有啲病人根本就唔知道嘅，佢嚟睇你，你又唔你勸唔到佢，佢都唔肯去咯。咁都冇關係嘅，同你唔嚟一樣啫嘛。 嗯嗯。 根本就呢一個論點就唔存在。我覺得就係佢哋覺得就好似醫生就變咗免麻煩，佢就話好似要去啲醫生督人咁樣。我諗醫生嘅天職係除咗為過每一個病人嘅健康之外，大眾嘅健康係最緊要，係咪先？ 嗯嗯嗯。 咁如果你任由你放，你明知道你嗱，而家要接受檢驗嘅應該係有病徵病狀。我哋大家要信醫生嘅判證啊嘛，唔會話無端端阿豬阿狗一二三都係要嚟驗噶嘛。 但個討論起點就講到係啊，係咪強制咧？即係病人有冇得選擇咧？咁樣你贊唔贊成要強制咧？呢度啊， 我覺得係要強制咯。嗱，因為我頭先講咗啦，醫生係有根據醫學嘅判斷，你係有懷疑咁先叫你去強制做啫嘛。 係， 唔會無端端又叫你去驗噶嘛。 啊， 唔通你手痛腳痛咪又叫你去驗咩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好，這個時候又請多位專家一齊傾下先，又講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一齊傾下噶。早晨，何醫生。 系早晨， 早晨。好，不如先讲下政府嘅措施先。食饭可以六个人食，但系限聚就限四个人，你点睇咧？招 嗱，佢放宽，我觉得主要都系一个经济嘅考虑啦。咁其实佢琴日宣布咧，就嗰系列嘅放宽措施咧，可以话喺七月初开始就我哋疫情大反弹啦，就到而家就宣布嗰个放各式各样呢啲社交嘅距离措施咧。是最大幅度放寬的。這些措施呢就有很多呢一個主觀的判斷，一個行政的決定。咁裏面呢就不一定所有嘢呢就都是有個一致性啦。咁你譬如六個人同戶外四個人限住令都是缺乏一致性啦。咁你話室內同戶外就缺乏一致性，咁都不是第一次㗎啦。咁你喺七月初出大事之前咧，咁都係有發生過呢啲缺乏一致性。但我覺得嗰個關鍵咧，就唔係話單單睇呢啲坐幾多個人啊，或者咧就入座率去到50%定75%。那個關鍵咧就係你到底嗰啲地方嘅防疫措施咧做成點？嗱，你喺食肆同酒吧咧，如果嗰啲防疫措施，其實政府而家有好多防疫措施係基本上係強制的。咁你要睇翻呢啲防疫措施咧，就到底有冇落實，又係做成點樣先？咁我覺得咧，就如果政府佢去做呢啲主觀嘅行政決定嘅時候咧，佢可以報一啲數出嚟，就量化佢而家俾食肆啊、酒吧嗰啲嘅規矩、嗰啲法例，就佢到底做成點？譬如你抽樣啦，就每個星期就抽，即係隨機抽樣100間呢啲酒吧食肆。就跟翻個食環署或者你嗰啲規例裏面嗰啲要求，嗱好簡單幾樣嘢啦，就呢啲執海專員就食環署指引好清楚講咗㗎啦。如果你係有座位咧，就應該三個方向都由高過坐低咗視線嗰個間板，就去坐低咧，就嗰啲 匙羹啊、筷子應該有熱水俾大家沖洗啦，就避免白台。咁呢啲度咧做成點咧？其實你要去量化佢咧，唔困難嘅喎。你譬如執台專員，就市民大眾如果有出去食晏啊、食晚飯，你去嗰啲有幾多比率係有執台專員咧？你去譬如食西餐啊、食中餐啊、食自助餐，有幾多有俾熱水你清洗餐具咧？呢啲完全可以量化。咁你量化到啲措施咧，大家係。出嚟一個好高百分比，全部都真嘅。咁你放寬，甚至乎再進一步放寬咧，我覺得係安全。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好多啲措施得個講字嘅，就講咗就當做咗嘅，咁你就去放寬咧，呢、這個就唔安全。咁你話而家咁咧，到底安唔安全咧？我哋就主要睇咧，就每日有幾多確診。咁其實確診呢啲係滯後，因為你有潛伏期啊嘛，同埋亦都。有一啲滯各式各種各樣原因滯後咗，出咗事你先知道。咁所以咧就吸納咗之前就三上三落啦，你有三次呢啲疫情嗰個經驗咧，我覺得應該我哋諗啲辦法咧，就盡量將呢啲防疫措施咧量化去俾市民知道。你交咗呢啲數出嚟咧，你去做一個行政決定咧，市民一定支持佢哋放寬，即係啲有利經濟一定支持。咁亦都呢啲數據咧支持到你去放寬嗰啲決定啦，咁亦都對防疫嗰個公信力咧係有增強。 咁而家咩環境下咧？你覺得放寬合唔合適啊？即係以你嘅觀察啦，佢未有你提議嗰啲數啦，就咁觀察。 我有保留㗎。你譬如我其實就基本上冇外出食飯一段好長時間。咁譬如就我有時去買外賣啊，或者就經過唔同地區啊，深水埗啊、大角咀啊、荃灣啊、旺角呢啲咁啊，咁。問我啲朋友，咁執台專員唔係咁多，餐廳有，就部分喺醫院嘅餐廳都冇。咁如果你話坐低三面夾板啊，避免搭台呢啲咧，就有做到嘅唔係真係咁多咯。咁所以咧就我對呢啲措施又有啲保留。咁當然咧就你呢啲放寬你又要諗依家準備緊有啲特別通道，就同內地啊，同新加坡呢啲。低風險或者風險差不多的地方增加一些旅遊咁啊，咁你行得太過快咧，就對準備呢些旅遊通道咧，未必是有利 嘅。好。另外有兩樣嘢都想跟何醫生傾嘅，不如先傾下機場嗰度先。機場嗰個檢測咧，而家話試樣新嘢嘅，你點睇呢個？ 呢個係好噶，呢、這個機場檢測咧就。你對於入境抵港啊，或者離境嗰啲市民旅客咧，就一個方便。其實技術嗰方面咧，市民大眾唔需要擔心啦。其實你嗰個疫情就都發展咗咁多個月咧，嗰個基因檢測嘅技術都相當之成熟噶啦。咁而家其實咧，主要世界各地咧，包括香港做緊個方向咧，都盡量係引入一啲方便做檢測嘅儀器。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好多喺實驗室裏面咧，就要經好多。人手嘅操作啦，就好多步驟去做，咁好繁複嘅。咁變咗嗰、那個流程嗰方面咧，就做唔到快速測試。其實我哋講快速測試咧，定係講緊盡量一個鐘頭之內咧，就由交樣本到出結果咁係完，係一個禮拜一個鐘頭之內完成啦。咁但係咧就有時佢就好少人，有時就好多人咁啦。咁你要處理呢啲樽頸咧，其實都係引入啲儀器啫。其實而家。全世界需求都好大，亦都有一啲半自動化或者全自動化嘅儀器咧，就好方便你去做檢測嘅。咁嗰啲儀器本身亦都係經過一啲嚴格嘅認證啊，就個結果應該係冇問題嘅。咁呢啲都係基因檢測嚟嘅， 即都準嘅，穩陣嘅，仲賺咗快添。 好穩陣㗎呢啲，咁佢只不過咧就好似你譬如。以往未有啲儀器，咁你又就要洗衫咁啊，比如洗衫班人手洗。咁而家咧，你轉咗用洗衣機，咁你唔同牌子嘅洗衣機或者個洗衫嘅程式唔同，咁你放入去，基本上我就洗得乾淨，呢啲冇問題。 好啦，另一個咧就想講下流感針啊，因為見到即係外邊啦，南韓之前就有啲懷疑，即係中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就係死亡嘅事件啦。台灣嗰邊又話。都見到有啲人打完疫苗之後咧，就有不良反應，其中有四個死亡添。不過台灣嗰邊嘅疾管處就話咧，死者都係有心腦血管基礎病，就同流感疫苗冇直接關係嘅。不過呢啲聽到啲消息，香港人都會有啲諗下係咪關事啊，關唔關個藥廠事啊等等嗰啲。阿何醫生點睇咧？ 但我諗香港人就唔好自己嚇自己先啦。咁當然就喺南韓嗰度嘅疫苗咧，佢大部分而家懷疑有事幹，其實都冇乜證據證明有事幹。佢而家懷疑嗰啲咧，就都唔係話喺香港用嘅嗰啲嚟嘅，佢係南韓自己國內生產嘅。 佢就係話法國藥廠賽諾菲嘅嗰只，係咪嗰只？ 你當然咧就唔同地方，你包括香港，咁你都要有用歐洲嗰方面生產嘅流感疫苗。咁因為你歐洲呢啲大廠咧，就全世界都係有用佢嘅。咁所以你有遇到呢啲情況，就有涉及用呢啲歐諾菲嘅藥廠生產疫苗，呢、這個唔奇怪嘅。 嗯。 咁大家點去睇呢件事咧？就有人接種咗疫苗之後死亡咁啊！大家首先要明咧，就譬如以喺香港為例嘅，咁我哋針對啲高危群組，講六十五歲以上嘅長者。咁六十五歲以上嘅長者咧，如果你係有好大比率嘅人接種，譬如一半人接種咁啊，咁你講緊五六十萬人接種。咁你如果睇翻咧，就接種咗之後，就一段短時間之內就佢死亡咁啊。咁呢個你就算佢係冇接種疫苗，其實都會發生嘅。咁以香港我哋嗰啲數字為例咁啊，咁65歲以上嘅人士咁啊，咁每年呢我哋大約有成四萬個呢個年齡組別嘅長者因為各種嘅原因呢就死亡 嘅。 咁即係話你計返呢平均就每日香港65歲以上嘅人士呢大約100人係死亡的。咁所以如果你呢、這個百幾萬人嘅群組，你就短時間之內就三個星期、四個星期就有成一半人接種咁啊，咁你呢個隨機性完全冇因果關係嘅情況下面咧，就每日一百人死亡，咁你就會發生咧，就好似喺南韓觀察到，就接種咗之後，可能就第二日啊，或者隔兩日之後咧，就甚至乎即日而死亡。咁呢個咧係合乎嗰個統計學上邊隨機嗰、那個嘅發生嘅情況，嗱呢個係宏觀嘅層面啦。咁另外咧，就如果真係疫苗有事幹啦，就當質素係有問題，有污染好或者係一啲人為疏失儲存嘅因素而出事咁啊。咁佢流行病學上邊咧，就應該有一啲異常嘅情況。比如話咧，就集中喺某一啲接種地點啦，你叫人為嘅錯處啊嘛。就集中某嗰啲批次，或者你檢驗嗰啲批次嘅時候咧，就發覺質量咧有一啲問題。就污染咗有啲毒素啊，有雜質啊。咁如果佢嗰個疫苗本身產品質量有問題咧，咁佢影響就唔係淨係死亡啦。 有冇見到呢啲？ 其他嗰啲問題都會多，但我見唔到有呢啲情況。咁南韓佢哋而家開始就有啲統計數字咧，佢哋預計即係用我頭先嗰啲統計學方法咁啊。咁喺呢段期間咧，佢哋六七十歲以上咧長者咧，就合乎正常統計學上邊觀察咧，應該係有1500人死亡。 Okay.OK， 所以都系未见到。 咁佢而家观察都几十人啫嘛，咁所以咧就统计学上边睇唔到系有因果关系。 OK， 好，咁多谢何柏良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啊，时间所限。何柏良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啊，电话87231，大家要继续打嚟一齐倾噶。听住九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由今个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其中食肆最多可以六人一台，酒吧、夜店或夜总会最多可以四人一台。公众场所的口罩令、四人限聚令等措施会维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強調，調整措施時，除了考慮風險，都要逐步去做。他說室內和戶外有不同風險，不認為兩者的人數限制邏輯不一致。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防疫措施需要張弛有度，整體是不希望有太多人群聚集。當局會檢視情況，今日不調整不代表下一步不調整。被問到六人在食肆用膳之後是否需要分批離開，避免觸犯限聚令，陳肇始說相信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是理性，執法時都會講道理。

喂，咁其實即係説明真係好好唔合理喎。咁你點樣仲有動機鼓勵翻工咧？ 嗱，不過作為打工仔啊，梗係想加人工啦。但係我見有啲學者咧，譬如中大經濟系嘅莊太良咁啦，咁佢就話而家經濟市況係咁，整體工資嘅趨勢都下跌，就唔適而家最低工資啊。咁啊，的確市況係差喎，好多打工仔冇得加都有。 嗱，市況係差嘅，但係咧，我諗最低工資嗰個政策原意咧，其實有兩樣嘅，一個就係保障。最基層，即係我哋甚至乎講得坦白啲，就冇議價能力嗰班打工仔咧，佢嘅工資咧就可以維持基本嘅生活。 嗯， 呢個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就算你話加而家最低工資嘅人，其實而家攞最低工資嘅人都不足成個勞動人口嘅1%，得0.7%嘅啫嘛。 嗯， 就算佢加一個温和嘅加幅，加幾個%，我頭先所講話即係最低啊，我認為加通脹。咁其實對於成個勞動市場嗰個整體嘅開支增長咧，係非常非常之細嘅。而且咧，其實我哋注意到咧，攞到低工資嗰啲行業咧，譬如清潔、保安咧，呢一啲嘢咧，其實就唔好受嗰個大市影響嘅。咁你管理費啊，各樣嘢照俾噶嘛。就唔係啲好同嗰個經濟掛鈎得好關係嘅行業嚟嘅。所以我諗用即係而家經濟呢個咧就。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那个最低工资的厘定那里。同埋我们香港最低工资其实在世界来讲都是属于一个偏低的。 对。第一制度上就是最低工资委员会谈啦，谈不定就维持啦。不过你说可以有譬如行政会议啊，特首可以用行政权去处理。但这样的环境之下你估计会不会出手呢？即始终他们见到各行各业现在没有就业了，怕工都没了其他位置，你估计会不会出手？ 我覺得政府要有一個政治魄力啦，即係當然我哋明白成個經濟、成個勞動市場要關注嘅，但亦都要關注咧最基層嘅佢哋嘅生活。開咗工夠唔夠錢生活先？我頭先所講，喂，你開咗工做足八個鐘頭，兩公婆照顧兩個人，喂，仲低過綜援喎，咁你冇理由嗰個數字係咁噶嘛，係嘛？咁你對啲即係咁辛勞翻工嘅人嚟講，其實真係唔公平咯。咁所以我諗其實政府係要有個判斷咯，係咪？ 嗱，而家37.5啦，你哋就话应该加到43.5啦。你哋有冇试过即系所谓还下价降一降？如果43.5咁，即系对面一听就走咯，真系会。定系你都要呢个价？ 我哋咧43.5咧，我哋系根据我哋过去嘅一个说法，就系工资中位数嘅60%。咁当然啦，我哋过去嗱，放心讲一句咧，劳资谈判咧一定有讨价还价嘅。咁我哋都心中有个合理嘅，即係比较合理嘅底线嘅。其实我哋都唔止一次地讲过㗎啦。咁但係资方呢喺低资会嗰度呢讲啲5毫子方案出嚟呢，我觉得几侮辱性嘅。同埋呢，如果今次呢冇共识就等于唔加呢，其实係一个好坏嘅先例嚟嘅。咁以后资方呢就会抛啲好难食嘅方案。你唔食㗎嘛，唔食我等于唔加囉。等於凍結咯，咁條法例就會漸漸陰乾㗎。其實而家條法例咧都有啲陰乾嘅方向，因為得翻唔夠1% 嘅人，即係領取最低工資獲得嗰個保障。 OK， 好。 咁所以就係、是其實我哋多年咁辛苦爭取，我哋應該係朝住一個逐步改善，而唔係逐步削弱個功能嗰個角度去睇咯。 OK， 最好快問埋啦，就而家兩年一檢啦，但係而家見市況波動得咁急咧，呢一點啊，使唔使執一執咧都？ 我哋不嬲都系要求咧一年一檢嘅，其實而家法例咧都冇規定只准兩年一檢嘅，其實而家法例就係不少於兩年做一次檢討嘛。咁所以政府其實再退一步，佢就算政府唔做個決定，佢可能要求低資會，我即時抌翻俾你低資會再傾個，馬上傾一個好即係大家都接受到嘅方案出嚟，其實都得㗎。咁同埋咧，我自己本人咧就會喺立法會咧提出一條私人條例草案咧。就修訂最低工資條例，就是話行政長官係要求低資會係一年報告一次，就住個最低工資嘅款額咧就作出建議。咁就希望係可以咧做到咧嗰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咧係比較貼士啲啊。 Okay. 即係正如今次嘅檢討，有啲人都話：，喂，你個數據唔係好貼士喎，用2018-2019年嘅數據，哇，冇辦法喎，兩年檢到一次啊嘛，咁一年檢到一次咪會貼士啲咯，我哋覺得。 OK， 好，咁多謝曬先，陸仲雄傾咗先，多謝曬你啊，陸仲雄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 從前有位姑娘好想買對玻璃鞋，可惜唔夠錢。 借錢無需入息證明，1500現金到手，想買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唔起笔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啦。头先倾过最低工资啦，再之前咧就同阿何柏良医生都倾过有关疫苗嗰度啊，流感疫苗嗰个情况。外边有时听到就话啊，中完疫苗之后咧就有啲死亡个案，咁何柏良医生啊解释翻啦，咁统计学上都未见到啲咩关联嘅。咁另外咧就见到卫生署都有个书面回复俾我哋噶，我哋问过呢一点，佢就话咧根据药物注册记录咧，香港系冇由南韩制造嘅流感疫苗噶。咁至于有报道话南韩咧用紧一间法国药厂制造嘅赛诺菲嘅流感疫苗咧，咁啊卫生署就已经联络咗香港嘅赛诺菲啦，就得知本港进口使用嘅疫苗批次同南韩用紧嘅咧系唔相同嘅。而衛生署到依家咧都冇接收到接種咗賽諾菲嘅流感疫苗之後出現不良情況嘅報告，咁運呢個衛生署咧都非常關注呢件事啊，繼續留意住嘅。好啦，呢、這個大家都係打嚟傾嘅，或者一啲政府嘅防疫嘅措施，你都係回應一下嘅。聽下聽眾先，有陳生啊，陳生你好， 你好， 早晨陳生。 其實就關邊個係個強制檢測咧？ 嗯， 其實而家好多人就話，即係譬如睇新聞，好多醫生又話可能會破壞病人嘅關係啊。即係其實呢樣嘢咧係一個假命題嚟，我自己覺得。即係好多時，譬如有啲學生喺學校咁計啦，你如果學生有水痘嘅或者傳染病嘅，其實有機制要上報俾衛生署聽嘅。咁其實因為而家牽涉公共安全啊嘛，你話如果個明知嗰個人係可能有潛在傳染俾好多人影出嚟死亡嘅話，呢、這、一個可能一個係正式嘅一個傳染病嘅話，咁點解唔去強制檢測？如果佢知道咗驗到佢嘅，同埋我自己接受過個全民檢測，其實所需都係兩三分鐘。亦都唔係話好似之前佢哋講到咁恐怖嘅，其實一啲嘢都冇，我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嘅。即係其實最緊要就係話盡快抽咗嗰啲有病徵嘅人出嚟，其實幫到好多人噶嘛。即係我希望大家即係而家都拖咗咁耐，成年啦，差唔多，其實大家好辛苦啊。即係大家唔好再即係為咗講而講，即係真係做一做啲嘢，幫一幫香港，幫一幫自己咯。 嗯，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跟住仲有何生啊，何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何生。 就阿葉生咁樣嘅，因為接近聽嗰兩個鐘頭嗰啲所謂專家啊咩啊，即係陳肇始講完嘢之後咧，你有冇留意到就係、是、好似就係阿林鄭咧就好鬼小氣嘅，因為澳門咧嗱佢又做得非常之好嘅，無論係抗疫好檢疫好咁樣，咁但係滯留喺呢個澳門嘅呢個香港嘅市民，又或者喺香港想去澳門嘅時候咧，咁點解仲唔通關呢？ 嗯， 点解大家唔讨论呢个话题咧？ 嗯， 系咪先？你放宽咁，大家都好啊，系咪先？点解唔讨论？冇人讨论呢个问题嘅、啊。 咁健康码都有提嘅，都想嘅，不过又即系技术喺度啦，就未倾得掂咁啊，成日都。 其实上你话咩健康码？讲真，你如果一个豁免就已经系消除咗呢个健康码呢个咁嘅讨论啦，系咪先？ 嗯， 你通关同健康码有咩关系咧？健康碼其實上是大陸搞出來的嘛，這個世界有健康碼這樣東西的 嗎？那過來之前那驗一驗就安心一點嘛，大家 驗不是一個問題，是不是那驗就驗咯，那你始終你是通關就通關，跟驗沒什麼分別的。 直接快點開放就不用搞那麼多那些東西，多謝何先生的意見，跟你聊聊先。好啦，而家時間都嚟到9:49啊，剩翻十分鐘到咧，想講講有關即係港大嗰個情況，因為港大副校長嗰個任命咧，一路都關注緊嘅。咁尋晚咧就校委會就傾呢樣嘢，咁結果就話大比數通過咧，就係俾兩個學者啦，就新作軍同埋龔鵬咧出任副校長嘅。校委會咧就話係21票贊成，1票反對，以及咧21票贊成，1票棄權咧就通過咗有關新作軍同龔鵬嘅任命嘅，分別咧就會做研究同學術發展，出年1月咧就會上任噶啦。校方咧尋日就話有啊新作軍俾港大嘅聲明，就話咧佢並非咧共產黨員或者清華嘅黨委嚟嘅。咁而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就話對兩個人嘅外邊嗰啲指控咧，其實都唔成立嘅。咁呢個咧就係尋日嗰個決定啦。咁電話旁邊咧請嚟都有校委會嘅成員之一，就嚟自學生方面嘅，有港大校委會嘅本科生代表李子成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李子成。 係，早 晨你好。尋日你都有見記者啦，見你都相當激動嘅。點解咁對於呢個任命咁大嘅質疑咧？你會 咁佢話唔係共產黨員，咁我又話佢係嘅話，咁、那個任命係會沒完沒了，而且我亦都唔想盲目指控任何人。所以我會議之前咧，其實有好清楚嘅訴求，就係、是、分別係延遲個任命啦，因為而家係有好強烈嘅證據話佢係黨員。咁作為一間負責任嘅高等院校，我相信係絕對有能力，亦都有義務去執行一個盡職嘅調查，包括佢嘅背景啦，又或者佢有冇政治聯繫咁樣嘅。我認為呢個程序上係合適不過，但係大學又冇信納過呢個建議。咁有4000多人嘅聯署啦，同埋有百幾個同學又喺出邊靜坐。咁我又覺得即係好似一切努力有啲徒勞無功咁，所以其實係琴日有啲激動嘅。 嗯，所以聽你最大的關注點會是哪一點呢？就是說曾經在清華的網站見過他是黨委的東西，是不是最關注的這個？ 其實是的、嗯、因為如果你忽然間移除了個頁面，其實是的確是加深了很多人的疑慮，還有也都會質疑一個誠信的問題。 嗯，但其實這件事可以怎樣呢？見到新作君就向港大提了一個書面的陳述，其中他都講到就是說2004年開始就在加州大伯克萊分校到任教，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主任只是一個名譽性質的位置，每年只是在清華逗留幾個星期，沒有參與學系日常運作，他都講明自己並非共產黨員或者黨委的。為什麼網站說他是呢？他就說是網站的疏忽，有關錯誤就源於幾年前出任系主任的時候被誤當這個黨委，知悉有關報道之後立刻叫回清華那邊，校方都立刻修正回了，他有說法的了，解了的了。 是的，但是就有證據就說他這個黨委是是選出嚟噶嘛，即係根據清華嘅網站，其實2014、2017年都係顯示換屆選舉嘅結果，佢係當選嘅。咁所以其實成件事係各執一詞嘅。咁我就認為我唔可以單憑一封書面嘅申述就落到判斷，而係應該交由一啲專業嘅人、專業嘅程序去處理。但係我嘅訴求又冇得到回應，並且就付諸咗表決咯，即刻就咁、我就覺得是有些不尊重我作為一個校務委員，同埋參與了4000多名參與聯署的10名教授和同學仔。 嗯，算不算各執一詞呢？即是現在起點都是來自這個清華大學，他們都改了網站，即是他們都沒有堅持他的這個講法，當事人又說自己不是了，那誰就執著一詞呢？ 我就其實真的覺得是各執一詞，不過冇辦法。如果而家任命通過咗之後，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是、成件事係仲未完嘅。佢真係落到嚟香港，係有千千萬萬對眼睛睇住佢。如果係佢想將任何政治嗰啲帶入校園咧，係不可能嘅。 嗯，尋日喺校委會嗰度，我唔知啊。其實你足唔足夠嘅討論啊，有關呢一個係咪都算有長有啲篇幅去處理呢個議題啊？頭先你講， 好似昨日另一個校務委員啊 ，Dr. Stevenson 即係斯文遜博士落嚟見記者所言啦，會上係出現咗好激烈嘅辯論，係、啦，包括正反雙方嘅意見都係提出咗嘅，而我嘅關注點都係我頭先所講嘅，點解會出現一個羅生門，點解兩個版本係可以截然不同？既然係咁，點解唔可以有個正式嘅盡職調查程序咧？ 可以點調查佢呢啲？係唔係黨員呢啲？有咩方法做咧？ 嗱，其實根據我自己嘅理解啦，如果你真係要執行一個盡職嘅調查咧，起碼一定有啲法律相關人士，例如我哋法律學院嘅人士啦。咁跟住要證明佢是否黨員，其實好簡單，因為昨日新作君嗰封聲明都話啦，佢一個佢唔知道自己嘅黨員，同埋咧一啲有領導性質嘅教職員咧，就會兼入埋黨員咧，好似係啲所謂約定俗成咁樣。咁你可唔可以叫清華嚇、發一啲指引？邊一條指引？邊一條條例講到明頭先嗰啲嘢先？如果有嘅話，咁大家咪可以信服咯，係咪先？咁既然而家疑慮都未釋除，又咁快去任命嘅話，咁岂不是當學生 和教職員的意見視若無睹呢？ 不過校委會的票數，剛才你就說校委會討論就很激烈，票數就挺懸殊的，一面倒的，都支持他的任命的。 是啊。 那怎麼看、裡面都有不同光譜的人的，哪怕可能未必 很一致啦，但都還有其他人 都最後都選贊成的。 我不評論其他人的投票意向，但是 我只可以說今次這個新作君和公棚，他是背負著很多人的質疑和期望的同時間、即是如此多人參與聯署要求暫緩任命，此乃質疑啦。但是校委會這麼大票數通過了的話，有一個期望，所以其實這兩份工作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他們是一片爭議之中去上任的。我希望他們可以緊記香港和大陸是兩個不同的體制、他們也都不會只可以將體制帶到入來。 好，咁多谢晒你先，李志成倾到你先，多谢晒你啊！李志成就系港大校委会本科生嘅代表。就呢件事咧，我哋都有揾过港大校方啊，不过对方咧就话未能够安排到访问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都够晒啦，听朝八点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听日再倾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林燕妮，旧时王谢堂前燕，今日已经飞走啦。他的散文据说至少有十本之多，他文笔怎样呢？金庸咁话，他的文章是用香水写出来的，而且还说他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那当然是客气的讲法啦。至于是否恰当并不重要。懒洋洋的下午或者粉红色的枕头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两本作品了。读他的散文应该怎样去品评呢？与其我说不如请王尖来讲还好啦。 他观察力极强，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聚会事后谈起他的见微知著，令我叹服。 王尖认为他的内心玲珑纤窍，变成感觉将你引入他的感性世界之中。这些充满感性的文字比比皆是，尤其是写爱情，现代女性的不足流泻无遗。但不可不知，他观察女性的用情亦都别具深度。他另外有一篇笔下讲神雕侠侣众女角的散文，单是这个文章题目一见杨过误终生，真是堪称代表作。 遇上一个好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但是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人比他更加好，但是他就永远不能够属于自己，这样唯有拥住他的记忆过一生了。林燕妮举出小说之中的四个女性：程英、陆无双、公孙陆鄂、郭襄。陆鄂甚至不想活下去，其余三位都没有再爱上哪一个，短暂的邂逅叫他们都终身不嫁。 这篇文章分析了四个女性和杨过的邂逅，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相伴终生，虽死无悔，终生遥遥记挂。而杨过心中对他们的缕缕柔情又怎会不知道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子百家看金庸》，主编沈登恩，由远景出版社出版。